代。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即将迎来，而北京、延庆、三家口三大赛区的建设情况也是备受关注。其中，延庆赛区的建设难度最大，也是名副其实的绿色赛区。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办公室延庆场馆建设处处长刘立峰来回顾一下延庆赛区的建设者们，他们是如何突破难点、打造亮点的精彩故事的。 延庆赛区呢，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这两个竞赛场馆，和延庆冬奥村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我们呢，2017年开工建设，2020年呢全面实现了完工，在今年的6月底，所有项目都通过了竣工验收。赛区内的11条索道和7条园区道路，构成了核心区的整体的一个交通网络。建设难度最大、实施周期最长的生态修复工作也已经全面完成了。两个竞赛场馆呢均得到了国际单项组织的场地认证。在2019年的11月份，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完成了第一次造雪，并承办了14届全国冬运会的滑降项目的比赛。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呢，也在2019年的9月份完成了制冰修冰工作。在2021年呢，也就是今年的年初，我们在克服了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下，也举办了多场的测试活动。在今年的10月和11月间，也就是现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正在举办相约北京的系列测试赛。应该说啊。延庆赛区呢，我们提前了2年就完成了竞赛场馆的相关的建设工作，已经具备了比赛的条件。目前呢，我们正在紧张开展的是临时设施的搭建工作，计划在今年底前将全面完成。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了解一下如何对抗低血糖。 血糖不稳定，您有没有遇到